山东、湖北、广西、四川、云南、陕西，这是全国这一块的这个事情。然后更多的呢，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咱们都是北京地区的，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澄清几个关于工作坊的事情，也是最近传的比较邪乎的 辟谣吧。 对对，辟谣，对对，传的有点，在朋友圈也是有很多人传，比如说这个代办工作坊的这件事情，就是经常会在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圈里会有人发这个广告，就说花多少钱，比如说90000元起，然后可以代办工作坊，包括这个外地户口社保满3年你花18万就可以任选朝阳的房源啊，什么名下无房可以终身居住，就这些这种所谓的虚假的广告吧。这种还是挺多的。首先这个工作坊是解决市民住房的一个福利性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基本上是不会给这些不法之徒钻这个空子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这些所谓公租房的这些代办这种事情，因为也接触过一些办理公租房的这个住建委的一些人，其实这个过程都是相当透明的。我们今天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公租房的申请过程啊，包括一些条件，还有这个未来的房源的分布。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公租房的问题啊，您尽可能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因为今天也是直播嘛，对吧？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辟谣的事儿哈。具体的说一下。 对。 然后也提醒我们大家吧，就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这个旁门左道的，是吧？ 没错，其实这个不法分子也是利用了这个大家的这个信息的一种不对称，因为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包括很多平常百姓，他对于这个政策的理解本身有一些偏差，或者说是不够深入，然后他就打一些各种幌子，就是貌似很专业，实际是这种比较伪专业的一种欺骗的骗局。你比如说他会说有一些的这个公司，他会说自己在一些机构里边有人，内部有人，然后这个经济也好啊，非经济也好，申请人只要花钱都能通过审核啊，或者插队啊，这种快速通过这种方式摇号然后来住上房子。实际上来讲，这个公租房的管理服务中心也一直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对外也表示一个强调吧，就说这个个人申请公租房其实现在目前只能通过官网来进行登记，所有代办都是这个骗子，都是这种行骗的行为，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去相信。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个包括这个现在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除了刚才这个所谓的这个骗子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存量的这个商办的住房，未来要改成这个公租房，这个其实是完全子虚乌有的，可以说这个商办的住房改成公租房这种传言，我分析可能也是一些商办的项目，或者是一些主要以商办为主的这个中介一个造谣的一个行为，因为现在商办的这个市场存量比较大，然后这个销售情况不太理想，然后可能说这个以后改成公租房的话，那可能对市场是一个刺激和利好。那目前了解到情况是，住建委也对此有一个澄清，北京从未出台政策说这个存量商办要改为公租房，这是完全是一个假的传言，也希望广大市民有所注意。而且其实在这个目前也推出了一些比如说存量商办改成公租房的一些新政，这种传言吧，就说是其实反映出商办市场的一个现象和情况，就是商办市场比较冷，所以会传到这个公租房这一块儿，所以大家就不要去听信谣言，因为这种大的政策肯定会在官网第一时间去披露， 对， 然后官方媒体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解读，大家就不要相信一些所谓小的中介，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小的一些我们行业内称之为野鸡号的这种公众号，就是会专门发布一些谣言来骗取流量，这种达到一些自己的目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大家都不要相信哈，要一定要听，比如说各种权威的一些网站，你比如说什么住建委的呀，是吧？ 对对对。 然后包括还有我们节目呀，是吧？ 没错。 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现在实时的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政策啊。那除了这个有些这种骗局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现在还有就是一些关于这个治理公租房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也有这个近期有出台。比如说作为全国楼市的风向标，我们北京市住建委在10月29日，应该就是上周，发布了这个关于严格违规 转租转借公租房家庭资格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指出，凡是违规使用公租房这种情况会被取消这个保障资格，并且停发租金补贴，退回承租住房，并且依照这个公租房住房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简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租住的这个公租房是不可以被随意的转租的，因为它是您的这个政府对您的一个保证的一个福利性的政策，而不能作为未来你成为自己一个谋取自己利益盈利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公租房就是原则上都是自己申请自己住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发现转租的话，第一房子收回，第二然后有罚款，第三还要取消你的这个保障房的资格，停止这个发放租金。 其实还是很严的， 没错。 对，所以大家也不要想着， 一经发现就会严肃处理。 对对对，千万不要想着说我能是不是能够躲过啊，或者怎样的哈。 对对对， 就是不要干这样的事儿。 而且其实这次北京市住建委也加大了这个打击力度，就是凡是违规的话，他会被列入这个名单，这个黑名单之后，他会永久的失去这个保障房资格。就是，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体现出这个治理的一个力度，因为可能前段时间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现象，也处理了一批这样的违规使用的这个家庭，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其他的人也是引以为戒，因为毕竟在目前公租房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其实很多人都想申请公租房，然后您申请到的话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福利的这个资质。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一样的一些政策哈，还是希望就是能够让真正想住房的朋友就是能住得上， 没错， 对吧？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们这好这个便宜哈，然后我就来一个，对，占了别人的一个 对， 就阻碍了大家的利益， 没错没错。其实来讲，这两年北京还是对公租房的这个分配力度还是在不断加大的。我们手里边拿到一份数据，截止到今年，北京公租房项目已经建设了20万套，然后这个实现累计分配达到了15.76万套，那其实来讲就是辐射到了15，接近16万的这个家庭，也是辐射的人口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今年最后的这两个月预计还要再分配1.5万套，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这1.5万套会在哪里分配，都在什么位置啊，这个有什么情况。 好的，那大家呢，如果对公租房的这些情况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来问一下，比如说，哎，我哪哪哪在上哪上班，是不是有我的地方，是吧？ 没错，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或者在我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些这个位置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可能大家还是比较想知道，说现在我们上班那儿到底有没有啊，是吧？ 根据这个市住建委的这个网站的显示呢，这个在后天，今天是5号，11月7号的时候，也就是本周三。有两个项目会在网上开始登记，这两个项目是分别位于朝阳区的百子湾，还有这个焦化厂，这公租房项目。这两个项目其实来讲还是房源很多的，而且也很引人关注。这两个项目可以为朝阳区公租房轮候家庭提供房源，一共是7768套，那接近8000套的一个体量，也是北京实行这个以区为主分配公租房以来单次分配配租规模最大的一次，可以看到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而且我们了解到情况呢，这个此次发布公告的这个百德湾项目呢，是位于这个朝阳区百德湾地区的广渠路辅路南侧，提供房源一共是3682套，包括264套小户型，2864套中户型，还有554套大户型。可以看到这个从房型上来看呢，这个还是以两居室的这个中户型为主，辅以小部分三居室的这个改善的这个人群，因为三居室可能是有这种少数的5口之家，然后一居室的户型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200多套，主要是针对这个个人的这个申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人申请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预计的这个租金标准是88元每平方米每月，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100平方米的话，那就是 8800，那其实也不便宜。 对，但是其实你在摆的湾那个位置， 对对， 如果是100平方米的话，房租肯定是要过万了， 对对对， 过很多。这你要是50平的话，就是4000多块钱。咱就这么算，正常50平的房子要是4000多的话，那边一居室的话，摆的湾现在也得6000-7000块钱，6000多块钱。 所以说，但是好歹公租房呢，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嘛， 没错， 不会说我 价格不会有这种波动， 对，突然一下就哎呀给你涨房租了，或者明天不租你了， 对 对 对，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确实是这样， 摆子湾确实位置不错。 对，因为这个位置算是比较核心了，应该说是。另外一个项目的房租要低一些，在这个焦化厂，在垡头地区，它的具体位置是焦化厂化工路的北侧，房源的套数要比摆子湾这个项目要再多一些，一共有4086套房源，其中包括1959套小户型，还有2127套大套型，这个比例相对来说就是更均衡一些，可以满足很多这个个体，就是单身人群，包括一些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这种两口之间的这个需求。预估租金现在标准是69元每平方米每月，那我们算一下，100平就是6900，然后50平的话就是3450，这个也是远低于本区域的一个价格吧。然后这个是这两个项目的一个情况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其实应该是更是这个申请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群可以申请这两个项目呢？实际上来讲，这两个项目是面向2018年，大家可以注意听一下，是在2018年10月31日，包括31日当天之前取得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资格，且尚未配租配售的朝阳区保障性住房筹备家庭。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您要在10月31号之前取得这个公租房的有这个资质，然后另外您还没有在朝阳区这个配租配售，满足这两个条件。符合条件的这个保障房轮候家庭呢，可以采取网络登记的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网站，是这个可以搜索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就是3w.bphc 对吧？ 对 ，bphc.com.cn， 没错。这个网站进行这个登记，登记时呢是不区分项目的，就是先登记一下您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信息。这个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刚才我们也说的是这个11月7日开始，也就是后天星期三的时候，有这方面符合条件的这个朋友，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信息，然后到周三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把自己的信息在网上进行登记。 当然现在如果您还没取得这个公租房的一个配租资格的话，那您就 没有 就 对这一次就没有机会了，就赶不上这波了。 对 因为它是10月31号嘛。 对。 然后这个登记之后呢，就牵涉到这个选房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这个根据北京市保障性住房投资中心，跟他按照这个工程进度，会在项目竣工交用前2个月启动选房入住的工作。基本上刚才我们说的符合条件的这个家庭选房之后呢，如果还有剩余的房源，会安排后续的家庭进行摇号来一次这个选房。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吧，我觉得。相对来说在朝阳区这个范围内，首先是历史上最大一次规模的这个住宅，然后这个释放的这个体量也是好几千套，就是达到3000套以上的一个量级，两个项目加在一起7000多套，这个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未来建成之后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居住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本月最值得期待的两个项目，我们给大家挑选出来是这个。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哈，就是本月可能大家应该关注的这个两个项目，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对这两个项目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也您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或者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提示或者是这个帮助哈。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在节目中呢您上班时间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啊，也是可以的。那刚才说到了怎么去选房是吧？ 对。 然后呢，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有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呢，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想问问二手房，关于这个二手房买卖有什么什么 要注意点什么吗？但是可能说的比较笼统， 哦、 咱们就 买卖需要注意的 对挺多的，所以我还说呢，您可以把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可以发一发，对吧？比如您具体在什么地方可能有些困惑， 对 吧？ 对， 我们可以跟您聊一下。不过在这儿呢，我觉得咱就想起什么说什么吧。关于二手房，其实挺多的，真的是挺多的。 因为二手房买卖的话，不像新房，新房你是跟开发商直接接触，所以说很多手续开发商就代办了。二手房买卖一般，如果你要是私下那种认识的人买卖的话，可能你们双方对流程都不太了解的话，可能会要去找一个比较懂行的中介去帮你做一个代办。如果你是通过中介看的房子呢，那尽量首先在选择上，首先是当然要选大中介了，这个中小中介很多都有一些不太规范的一个地方。另外呢，这个在选择这个房子的时候，重点主要看一些，比如说原房主的这个产权证，然后查询一下他这个房子是否有纠纷，比如说是不是有抵押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这个是比较为主的。另外，我不知道，因为他确实挺笼统的，就是说不知道他问的是交易环节还是说这个买、 都没说， 二手房之前， 就是、 对，你比如 说 你要买之前的话，可能会要看一看这个二手房，房龄啊，如果您是。全款还好说，当然现在全款用户比较 少了。 对啊，你要是贷款的话，你要看那个房子的房龄，这个房龄和您的这个加上您就是30年减房龄，差不多是你能贷下来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是2000年的房子的话，那距离现在也就是过去10多年了，17、18年了，那你这个贷款的年限肯定就要稍微受限一点，更不要说2000年之前的房子。然后这个是房龄这块尽量选择新一些，然后另外一个要看看这个原房主的房子满没满5年呀、这个税还是差挺多的。你要是满了5年就是契税1%，你没满5年就是5年内的话要加5.5%，那一套房子100万的话就差55000。一套房子像北京现在城区内的二手房大不差不多平均4-5百万的话，可能税前就差出30-40万。这个还是挺大的一笔钱的，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吧，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另外在这个交易环节，可能双方你要是跟中介的话还好，要签一个三方协议，如果是没有中介的话，那你们双方一定要在这个过户啊付款这一块上要明确把这个细则都明确到合同里边，然后这样双方按照这个约定来这个合同来履行执行。因为还是要把东西写明，因为你如果是遇到的房主是比较靠谱的人还好，他不出现所谓的这个违约，如果一旦是房主这个人不太地道的话，可能说出现一些违约的话，也拿这个合同有一个维权的一个保证。另外这个二手房现在目前交易的话，我觉得更主要的对于买方来说，可以去尝试压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题外话。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目前二手房确实是最近的成交情况不太理想，而且也进入到一个买方市场，之前是卖方市场，所以说可能溢价空间会比较大一些。也不要太着急，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特别着急买套房子，然后我记得是花了350万吧，然后他刚买完他那个小区同户型的房子，而且还是一个楼层的，都是2楼的房子，人家就便宜了20万，也是就几乎一样。然后那家可能也是不着急买，跟房主一直磨，然后这个，所以说这个，因为你可能是如果是第一次买房的话，可能对周边的这个价格也不太了解，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觉得这房子挺心仪的，我就要一定要赶紧签约，赶紧买啊，别到时候再被人别人抢走了。 好多人会有这样的心态。 对，目前其实不是这样的市场，目前现在市场来讲还是很淡的，这个成交量很低。因为在北京旺季的话，二手房的话在前年930出来之前，平均每个月要卖2万套左右。我们现在北京的话，就算是稍微回升了一些，也就是在12000-13000套左右这个数据。所以其实跟北京楼市最火的时候相比，目前的成交量只是当时的60%而已。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着急去出手，就是说可以跟房主有一个议价的空间。 对，所以刚才他也发了一下，他是想买房嘛，我觉得想买房的话现在其实是一挺好的事情，就是可以真的是好好 跟，现在算低谷。 对，好好跟那个卖家这个磨一磨，啊，因为他们很少说我出了房子马上就能卖出去的啊。所以你可以好好聊一聊价格。 对， 然后当然在签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把很多的 的细节签好了，除了一些交钱呀或者是拿到房子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之外，要尽量把自己的时间呢给它拉长一点，因为你要把自己 流出富裕来， 对，像贷款、 贷款 对，包括有些 到年底的话可能贷款速率会慢一些， 对，而且除了贷款之外还有很多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换房，就是我可能要卖一套房子然后我再去买的这种， 这种情况确实是 对，就更需要把这个自己的时间给拉长，然后要跟这个上面去聊。还有一个就是户口问题，就是你要买房的话，这个户口你要跟他聊一下，然后你这里边到底有没有户口，那让他带着你的和中介一起到这个房子的所在的派出所去查一下， 对对对， 里面到底有没有户口。然后如果说有户口的话，那怎么办啊？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迁出？如果迁不出的话，每天要多少违约金？啊，这个一定要写清楚，因为这个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刚才高老师说这个换房的情况，我再多说一句，就是说现在，如果你是换房的话，那就要更拉长这个战线，因为你这套房子往外卖的话，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对， 这个目前平均的这个销售周期大概都在两三个月左右，一套房子从挂出到出售，所以说，如果你想，如果回头你没有计算好时间的话，就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这边买了，那边你自己房子没卖出去，你就只能被迫降价去销售。那这就我就经常见到一些房子，比如说上个月还卖300万呢，啊，突然一下就降了10万，然后就赶紧要成交，然后或者要全款的客户。这种情况在中介市场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没错。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哈。比如这位朋友，包括其他朋友，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想到的都没关系，咱们下半段呢还会及时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回报广大顾客，千排灵芝茶、千排灵芝怡腾胶囊将从11月2日至11月5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千排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1月2日至11月5日，详情可拨打千排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安居开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推出限净房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平抑上涨的房价，实现居者有其屋。那么北京的限净房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呢？近日呢，走访了北京市多处限净房，发现哈，在实际的销售中呢，刚需房源和别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些境遇哈。 其实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北京的土地市场当中有大量的限净房入市，然后这个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些当时拿地的产品就体现到这个市场当中，就会有一个分化。首先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刚需的产品是比较遇冷的，应该可以说是销售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就以这个深山区的这个五里屯那个区域为例，它那个区域有三个限净房，分别是万科、绿城还有远洋这三个项目其实距离都很近，然后这个价格呢都在5万左右，5万上下，1-2千块钱左右。然后但是这三个项目的竞争首先很激烈，然后另外这个销售情况并不很理想，就是据置业顾问的这个口风说已经销售过了60%，但是我了解的情况可能并没有这么好，可能也就40-50%，然后这个情况也不是很乐观。主要我觉得原因是在于这个限净房它的这个首先是比较集中，然后这个就会产生一个竞争，大家选择的多的，然后这个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个另一个方面，这个高端项目，这个别墅的限净房项目确实很火爆。原因在于这个别墅产品的这个购房者，他相对来说对价格首先不太敏感，然后另外呢这个由于限价，然后所以让很多高端产品的这个品质真的是其实你听起来比如说他会卖8-9万一平，觉得大家会觉得接近10万块钱，但是实际来讲那是别墅产品啊，这个你很多之前的商品房的这个别墅产品价格都在10万加的。所以说这个不能说因为它单价高它就这个性价比较低，反而是其实来讲更受到市场的一个追捧。 对对对，所以就说可能因为毕竟它有一定的这个限价在这儿呢哈，然后大家又品质又还不错， 没错没错， 而且其实需求还是有的。 其实他们有一句话说，这个房子就是别墅的很多产品限了价，相当于是政府替高端购房者把价格从开发商手里砍了下来。其实这个对于购房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占了便宜。 没错， 包括很多开发商也跟我聊说他们是含着泪买的这个房因为当时拿地的价格其实也并不低，所以说他可能利润就很低。 对对对，当然了限净房呢因为现在比较多嘛，而且确确实实好像同化的这种情况比较 没错，尤其这个刚需产品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 买哪个都行，都差不多。 品牌呢 是 都是大品牌，什么万科呀、这个绿城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大的品牌，然后区位呢又都隔着一条马路，可能就都挨着大。然后你要说配套呢，大家配套都一样，商场都是一个，一说这个商业配套都是一个商场， 所以买哪个不买哪个的，所以就出现 对，可能就会有一些细化，然后他们也会自己有一些不同。像我了解到有些限净房就是，一条街的限净房，有的就是精装修，有的就不是，有的是毛坯，然后价格就会有一些差别。 对，好的，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哈，北京市住建委的行政审批和政府服务事项的达276项，是全国各部门之最。这次改革当中呢，46项直接取消。13项调出，87项通过整合精简，一共减少了146项，精简比例达到52.8%。 其实这个说句题外话，就是北京市住建委还是挺苦的，就是我身边也有认识一些住建委的朋友，真的就是每天好像都加班，我就感觉365天没有不加班，除了春节那一天。确实这个服务事项比较多，刚才也说了276项，这个是全市各部门最多的这个部门，而且这个房子又是大事儿，这个接触到这个人群也比较重要，所以说这次改革应该说是也是很早之前就提出来了，应该说呼之欲出，这个还是对于提高效率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我觉得。 没错。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目前呢，由于供给量增加，去化效果呢不理想，导致北京累计库存增加。截至10月31号，新房的库存套数呢达到66107套，是3年内的最高峰。专家表示，过去2年北京土地供应高峰呢逐渐反映到了一个住宅房源的数量上，预计后续呢还将有大量的房源上市，随之区位属性较差的一些限净房呢，就有可能开始价格战了。 对，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北京的新房库存已经达到了6.6万套，这个库存的一个情况确实是这几年是最高的一个高峰值。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结合2016年和2017年土拍市场的一个 供应的一个提升，然后未来后续在2019年，因为现在今年就算快过去了嘛，到了2019年上半年会有更多的项目去入市，届时这个库存会更加的一个加大，而且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北京的一个新房的销售情况也是并不太理想，没有，因为其实市场还是有的，但是由于一些限购啊这些。包括这个贷款政策，包括公积金政策的一个收紧，这结合多方面的因素吧，大家的这个购房热情很多都是转为观望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区域属性比较差的一些限定房确实是已经开始打价格战了，就是我们看到互相之间就比，或者说他可能没降价，但是他加了一些赠送的东西，或者说他加一些精装修，以前可能50000是毛坯，现在可能是50000是，或者51000是精装修，实际来说就是降价了。 没错，好，我们来在下面一条信息哈，来说说这个二手房。北京的二手房自今年以来呢，除了2月份以外啊，首次低于万套。据统计数据显示呢，说10月份呢，全月北京二手房的这个住宅呢，一共是签约8879套，相比9月份的15283套呢，下调了42%。那这个数据是今年以来除了2月份啊，首次是低于万套的一个成交。 这个数据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事情。首先看到这个，除了2月份之外首次低于万套，这个确实是跟11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个10月份的话，你前7天的话都是没有交易的嘛，几乎是没有交易的， 对， 看房热情很低。这个后3周的话，其实这个交易量确实是比正常的数据要低出一些的，而且相比9月份下调42%，我觉得可能是因为9月份的这个标的确实是有些高。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过去，13个月以来，北京市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成交月的套数是2017年的，4月份。当时是14000多套，然后记得在上个月我写文章的时候就说了一下，这个9月份达到突破15000套大关，所以说这个9月份还是很热的。这个虽然说新房的金九银十不在了，二手房的9月份还是很火爆的。相对应来说呢，到了10月份，这个8000多套就显得有些冷清了，所以这个下调的比例达到了40%多，也是出乎很多业内人士的一个意料之外，就是大家会想到这个月会卖得不好，但是没想到卖得这么不好。但是到了这个11月份的话，我相信会有一些回升，因为毕竟11月份是一个完整的月嘛，这个4个多星期，从数据上来说可能会回升，我个人认为能回升到10000套左右吧。但是到了最后一个月12月份，可能又会出现一些下滑，就是接近万套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来看，二手房市场其实现在是有一个明显的降温，是不假。 当然反正是需求还是在这儿啊。 对，需求还是会有。 10月份这是一个很常见，或者说 对有点特殊。对， 对，很平常的这样一个降低。 而且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就他11可能连着之后几天又休了几天， 是， 或者说 直接出去了， 出国，对对 对， 前几年可能出国没有那么多，现在11出国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有的朋友11可能是趁着这个假期，可能我去除了北京之外，是吧？我上别的地方旅游城市去玩一玩，那也可以去那边看看房， 是这样， 对吧？所以可能也会出现了北京这种降低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没错。 好，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哈，近期呢有纳税人反映说，部分扣缴单位呢在10月份发放工资薪金的时候，没有按照每月5000元的这样一个费用去减除标准扣除计税。对此呢，国家税务总局2号发布关于严格的按照5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费用减除标准执行税收政策的公告。公告强调说，扣缴单位没有按照5000元费用减除标准来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来进行投诉。那税务机关应当及时核实，并向扣缴单位做好宣传的辅导，尽快的给予解决，切实的保障纳税人的一个合法权益。 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想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可能大家的概念有一些偏差。我这个问题又特意咨询了一下这个税务部门，就是说，如果您这个单位是这个10月份开10月份的工资的话，那从这个月开始你就是按照这个5000算。那有的单位比如说10月15号开工资， 开9月的 是工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那他就是 因为是从十一之后开始执行的嘛。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十一月份再开工资，看看它有没有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需要一个时间。 对，另外一个之前说到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家里有赡养老人呐、 啊， 或者说其他这种，是不是应该自己向单位去申请、 啊？对对对，就是你这个特殊的情况，你要自己提交这个材料。然后对于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广就是更广泛的一个群体的话，实际上来说是这个更多的落实到位，应该是在十一月份的。十一月份在开支的时候，对，在才能体现出来。 这个月我们可以看一 下，对，就这个月，对，比如您是十号开工资，那就再过几天嘛，今天五号嘛，再过几天你看看这个、 这月工资 这个月的工资的一个情况，对，因为其实很少有单位是当月开当月的工资， 一般都是下个月， 一般都是稍微 对对对 下个月压几天，就是这样。 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上有位朋友还是在问啊，说这公租房，之前说的公租房嘛，他说想问一下申请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这个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其实还是挺多的，而且有点复杂，我简单说一下有几类人群。首先是这个三房轮候家庭申请公租房条件，这个就指的是这些居住在廉租房、限价商品房还有经济适用房这些非普通商品住宅的家庭，他们想要申请公租房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种其实这种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了。另外就是我们说一下比较常见的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您是本市的还是这个外来省市来京的这个工作的人员。如果您是本市城镇户口家庭呢，就是只要是具备北京市城镇户籍，然后满足家中每个人平均居住使用面积不超过15平，比如说您是三口人，那就别超过45平，四口人别超过60平，满足三口以内家庭年收入不超过13万元的一个条件， 一家人， 对对对，一家庭的，以家庭为单位是13万元的一个条件，然后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公租房，这是本市的一个标准。外省的呢是这个情况会要求更多一些，要满足在北京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然后这个缴纳住房公积金，有暂住证，没有住房，没有实际住房等条件，而且这个还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就是咱们北京的一个产业发展，然后来决定你的这个户籍的一个情况。相对来说目前这公租房政策还是本市的人员申请还优势比较明显一些。还有一种类别就是这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申请公租房，这也是少数人群，就是您是这个在产业园里边从事一些技术职业的一些技术人才啊，这种符合这种条件的话也可以向北京市的这个政府去申请这个公租房，就是这四类吧，就是。 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记好了，一定提前报名，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要装修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告诉我们。在节目时间当中呢，或者说在我们上班时间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北京保障房哈，2018年我们都要做哪些事情哈，我们也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其实现在到了11月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前10个月北京市的这个保障房其实来讲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首先是这个租售并举，目前这个公租房项目有达到了42个，一共43000套，然后很多有7000多套开始申购，而且制定了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共有产权住房的一个暂行办法，这个也是保障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环节吧。实际上来讲，这个从这个居住的一个供应计划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1200公顷，这个数字应该说是落实到了今年的这个公租房市场当中，然后汇集的这个家庭，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是1.5万户，家庭，对，这个而且是逐一的，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公有产权房的时候就说过，未来从2017年开始的5年，一直到2021年年末，北京一共是要建50万套这个保障性住房，然后25万套这个共有产权房。我这50万套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这50万套当中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公租房的这个配件，所以说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吧，我觉得。而且这个从土地市场我们了解的情况也是，有很多这个区域的这个土拍还是优先让给这个公租房，然后来建设，包括很多项目都要求明确要求开发商去配建这个公租房的配比，比如说商品房要占就是公租房要占30%，剩下70%才是商品房。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这个符合公租房条件的人，其实还是值得期盼的一件事情。因为目前我们也都之前提到过，确实申请公租房的人也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房子也是越建越多，所以你之前申请过入住的人就不会再到下一次跟你去竞争了，所以你的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少，然后你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大。 刚才呢关于这公租房的那位朋友呢还在问啊，说这工作居住证可不可以申请啊，另外一个说如果没有房子的话有收入要求吗？其实刚才咱们 讲有收入 说过 家庭13万， 对，工作居住证可以吗？ 居住证是外地的是吗？ 那肯定是外地人， 对，应该对吧？那个居住证是条件之一，要有这个条件之一，然后还要缴这个公积金。这些社保一般都会缴，公积金就不太清楚他单位有没有给缴公积金。 对，所以刚才大家可以回听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几类 比如说根据您不同的情况，您怎么去听，怎么去做 这个申请， 对，回听的时候大家晚上可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吧。我们的重播呢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啊，当然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啊都会有重播节目。然后周末的话呢，周六日的话可能就是7点到7点半，半个小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下午没有听清楚的话，你也可以听一下我们晚上的回听。再一个呢，大家也可以来下载一个我们台里的这个听听 FM 啊，上面也有一些我们节目的这个往期的一些回顾，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另外一个北京广播网上啊也是可以听到的。当然以前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各种网络上的直播， 对， 有时候也会有的啊，大家可以来回听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啊来和我们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好吧，那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保障房哈，比如像什么棚改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各类保障房，可能套数其实我看一下总量还挺多的。 对，其实棚改这块要说数字的话，那就是提炼的话就是2.36万户汇集的这个家庭吧，差不多汇集93000，三口之家算的话差不多汇集70000人左右。这个还是挺大的。这个去年咱们不是今年全年这个实施这个新版老旧小区的这个整治工作方案呢，应该是进展比较顺利，而且是有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计划。 对， 是2018到2020年的一个行动计划。而且其实对于大家都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地下室清理整治方案，前段时间也是对于这个地下室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集中清理，然后做好这个群租房还有这个出租大院这个治理的这个工作。目前来看呢，已经完成的棚改的数量是刚才我们说到2.36万户，接近就咱们就算平均70000人左右吧。统筹了这个老城的这个房屋腾退和征收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棚改啊，还是公有产权，还是这个公租房，其实都是在计划当中有效的进行当中。所以我觉得大家想要申请公租房的话，就多多关注这个相关的这个新闻，包括也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于保障性住房的一个政策，也都会在及时在节目当中披露。 没错，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会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方面吧。好，我们明天再见。 万别喝羊奶，因为喝了羊奶就知道原来奶制品的口感差距这么大。千万别喝羊奶，因为喝了羊奶就感觉到奶制品营养的差距。所以呢，总结一句话，您喝羊奶了吗？ 享购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不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今天的福利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一天一袋，可以喝15天，半个月。而本档活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媒体直供价只要99元一盒，立减159元。更夸张的是，今天还有15件的居家用品大礼包免费赠送。 是的啊，这是一份真情的回馈。2018年11月的购物狂欢节，拨打进40。